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快乐合家欢，让您笑不完。韩建，欢迎您接着收听。有一位同学呀，在自我评价上这么写的：我认为自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您这么听着没问题，你一看就出问题了。怎么呢？把那个品学兼优的优字啊，写成了担忧的忧。老师看了以后呢，点评了一句：你是该担忧了，不合格重写。最近呢，欢欢班上老是出现错别字的现象，老师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啊，决定在课堂上让同学念出自己的作文。嘿嘿，这堂课呀，别提多有趣了。回到家，欢欢和妈妈佳佳还那念叨呢： 妈，今天上作文课，老师又批评我们写作文错字太多的问题了，这节课呀，别提多有意思了。 明白了吧？这错别字啊，就会闹笑话。 今天呀，老师就跟说相声似的，他说大家都不注意错别字的问题，说了多少回也不听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在课堂上念念，让大家都听听谁是白字大王。赵鑫，从你作文的第二段开始念。 赵鑫念了吗？ 赵鑫当然念了，结果我们班都笑了。 怎么念的呀？ 我想对老师说一句，老师您辛苦了，您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，又即将送走我们这一庙。 啊，你们都成和尚了，还一庙一庙的。 对呀，我们老师也说，我不辛苦走了你们这一庙，我就该升为方丈了。 哎呦，你们老师还真够幽默的。那后来念你的了吧？ 没有，还有甜甜呢。 啊，甜甜也有错别字啊？ 甜甜的作文写得真好，他是这样念的：元旦时我们全家一起到西安旅游了，看到了很多文物古迹，大雁塔、古城楼。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…… 怎么不说了？接着说呀。最让他感到惊奇的是什么呀？大家一定也特好奇吧。 甜甜的作文是这样写的：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博物馆里一排排整齐有序的兵马桶。 啊，兵马桶，我就知道有瓷的和塑料的马桶，头回听说兵马桶。 对呀，我们老师也说咱中国还出土过这样神奇的文物，还一排排。下回去带着老师一起啊，让我也长长见识。 哎，你们老师啊肯定气得够呛，哪有你们这么老写错别字的呀。 是啊，所以老师就说了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说说你觉得什么人最有成就。欢欢你先说。 你怎么说的呀？ 我说是医生，可以给人看病，救死扶伤。 说得好。那甜甜跟赵鑫说了吗？ 甜甜说是宇航员，可以去太空遨游。赵鑫说是人民教师，因为他很伟大。 嗯，说得不错。 所以老师就给我们讲解了，别小看错别字，医生把处方上的疝气写成了癌，那是多么大的医疗事故啊，你们说可怕不可怕？我们都说可怕。老师又说了，宇航员弄错一个小数点，在太空还回得来吗？我们都说回不来。老师又说，要是作为老师把字都念不对，学生会不会笑话他？ 笑话。 妈，您这胆子可真够大的，我们可都不是这么说的。 你们怎么说的呀？ 不敢笑。 说着说着，老师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。不过老师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你别说是现在，就是在古代，文凭啊、学历啊、文化水平那也是挺重要的，没有文化就算给你个官当你都当不好，要碰上那种半瓶子醋不懂装懂的白字先生，弄不好还会闹大笑话呢。不信咱们就来听听苏文茂说的相声《白字县官》。 今天我给大家呀讲的这个笑话，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儿。很早以前有这么一个县官，这个县官呢没有文化。那位说，怎么县官一县之长没有文化，那他怎么干的？这您不知道，因为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儿。有的是科班，有的是捐班。什么叫捐班呢？就是拿钱买官做。家里有钱呢，根本他上学也上过学，不好好上，

打官司也纳闷，哎呦，怎么全上来？那咱们就全上去吧，仨人就全上了。这县官也不明白，哎，我怎么叫一个来仨的啊？那也许我念错了，干脆我叫就被告吧。被告叫玉变丢，陪叫被告都下去。这打官司这怎么意思？这大老爷什么毛病啊？让全上来，这么会儿让都下去，那既然这样，咱就听他的吧。那就稀里糊涂就全下来。大伙儿一走呢，这县官更奇怪了，也生气了。哎，这怎么又全走了啊？这还叫原告全上来，稀里糊涂全上来；叫被告都下去，稀里糊涂都下去了；全上来，都下去，来回好几次。三班衙役那乐不敢乐，直吭哧。这时候呢，这师爷在厕所那正接手呢，一听这大堂上全上来都下，这怎么了？这儿改操场了似的。这时候师爷赶紧的系上裤子往大堂就跑，跑到这个县官旁边，他那还喊着全上来都下去。这师爷过来，哎呦，县太爷，您别喊，您念错了，人家原告叫金止卫，这个被告叫玉变丢，这个保人叫于府。这时候县官才恍然大悟，当时把心里话说出来，哎呦，是呀，哎呀，得回你来了，你再晚来一步，这保人于府我非叫他干爹不可呀。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，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，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，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，领悟人生。快乐合家欢， 快乐合家欢，开心乐无边，欢迎您接着收听。这个教育啊，除了学校的老师教，这个家长也得配合，这点呢，小何两口子做的就不错。上回因为错别字被请了家长，打那儿起，欢欢就总被隔三差五的抽查，方法当然也多种多样了，为的就是让他多留心，别再写错字了。 欢欢，哎，咱们俩来玩个智力测验怎么样？ 好啊，输的惩罚，赢的给奖励。 就知道惩罚奖励，行，没问题。我先来问啊。说有一个人给他的朋友写了一张便条，这上面说的是啊，傍晚我们在公园前见面。他那朋友看到留言以后啊，也给他写了一个便条，说我没有办法和古人见面。这个人接到这便条以后是目瞪口呆呀，不知道这朋友的便条是什么意思。哎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 让我想一想。 想一想，我可说了啊，猜不出来，今天晚上就不能开电脑了。嘿嘿嘿。 老爸，您笑得很狡猾哟。 怎么说你爸呢？什么叫狡猾呀？你要猜出来，妈妈给10块钱的奖金。 啊，才10块钱，太少了，起码得50。您想啊，我想这问题他得费脑子吧，猜不对还要惩罚吧，冒多大的险呢？ 行，妈给你涨到20。 40。 25。 35。 30。 好，成交。 哎，你帮你这买菜呢，哎，赶紧给我回答呀。 老妈，您把钱拿出来预备好，老爸您准备好受惩罚吧。 行，你先回答，这为什么他朋友说没法跟那古人见面？ 因为啊，他把去的那个公园写成了公元前的那个公园，当然公元前的人是古人了。 行啊，欢欢挺聪明的吧。 您不就是怕我写错字吗？我早就知道了。妈，拿钱了。还有爸，我罚您1个月之内不许再考我这种幼稚的智力测验。 听听，别看欢欢偶尔写个错别字，可这孩子呢，总体上讲啊，还是挺聪明的。不过做父母的心情咱们倒是能体谅，他们这个小小的奖励啊，其实欢欢都给攒起来了，还在妈妈的生日给他买了礼物呢。有道是，有的人无知，有的人自大，但是爱闹笑话。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两者的结合体，就是既无知又自大。 咱们来欣赏马三立的单口相声《老热写信》，说的就是这样的人。 我们住平房，大杂院，大院一家，这院里三四五家街坊，连我算是和五家街坊，街坊邻居。热天夏天呢，谁都在院里凉快，院里摆个小桌子，这求大家要写信，给谁写？给老家写信。哎，给老熟寄封信，去信，他不说去，他说气。哎，这不知道他这什么字儿，怎么念的，什么口音，也许他地方语是的。给老熟寄个信，老熟就是他这老叔，都在院里坐着，他那个小桌子摆在那儿，我也在院里坐着。我心说，提笔忘字，这是他的特点，提笔忘字，沾酒就醉，啊，遇事则迷，见财起意，这是他的名字。提笔忘字那是准的。我心说，我坐着坐着甭搭理他，他不平常老不服吗？他能耐大，他学问大，他有学问，认字多，我看着他今儿写信，甭理他。谁人一会儿就得问来，不会写，该问我这字怎么写，他准得问我，撇着咧嘴的给老熟寄封信，摆上小桌，回头得看看看我，看我一眼，那意思就看我不求人，这意思谁不看我一眼，说寄封信写吧，不是钢笔，也不是圆珠笔，也不是铅笔，墨笔字儿，毛笔，墨笔字儿，拿个孩子念书那个砚台呀，墨呀，研墨，研墨还使挺大劲，给老熟寄信，给老熟寄信，研完了墨了，把笔拿回来了，把吃奶劲都使出来了，又看看我，铺上一张纸，写铅笔，啪啪啪啪写，刚一写，写了一圈，一瞧，笔头掉了，捡起来安上，又写，图扎一窟窿，枣核。还没写呢，先糟蹋一管笔，换支笔吧，又换支笔，又拿回来了，咔咔又骗饱了笔，摸摸，看看这回是枣核不是？这笔没笔头没掉啊，它怎么会枣核？看，哎，写吧。抬头想想了半天，不知道怎么写。叔父大人，他不叫叔父啊，他叫熟，老熟嘛，他就写老熟。老熟，他写生熟的熟，生熟的熟，生熟熟写错了，写了老热，头一句是老热听真，我娘到了，这俩我字挨着，我娘到了，你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，要来带不来，大袜子相片来，买不买，完了，完还是那个完散高丹的那个完，完散高丹的完，我过去瞅瞅，我心说他看他写这么玩意儿了，我过去瞧，咱不明白，他不懂他这玩意儿什么呀，这是我得给老熟写信了啊，给老熟写了，我一瞧老热，老热，我老热是就是老熟啊，啊，老熟啊，老熟啊，他热熟他不分，他可能他也不知道，就是老热，我说怎么回事，俩我这挨着，我老热听真，他就跟老热说话呢，老热听真，我娘到了，这俩人，我是他本人，我娘是他们老太太，我娘到了，从老家往这儿来，到了，让老热放心，就是我娘到了，这老热就放心了，这就是老太太到了，我娘到了，你来就来，赵恒在家说好了，他们娘俩来了，老热也跟着要来，是吧？ 说老若来不来，你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，就不来就不来就行，不来就要来带不来，这到不来，这是什么呢？如果老若来了，带他们老家乡下的小粗布来，就这么一尺多宽的小布，带那小布来，他不是，他写的是不来不去的布，这个布要来带不来，这个大袜子相片来，大袜子是谁呢？老热的闺女，老热的闺女要结婚了，要结婚了，就是他大妹子，老热闺女是他大妹子，妹子呢就在女字旁写了个衣补，大变大袜子，相片来，然后大妹子的相片啊，这是好大伙看看，就和让给大袜子照个相片，还买不买大袜子相片来，买不买，这买不买是什么，就是陪送啊，这个大袜子结婚的东西买不买，要买让老热带钱来，这儿没有钱给垫，就是这么带，买不买就问这东西买不买，然后不买这儿可没有钱，要买大袜子带着钱来，大袜子来，老热来，上这儿来买来，不来呢我们也不去也不给买，就这末了完了，是完散高单的完完了，那完了叠不叠不咱也不管他，装在信里，好寄走了。接着没第二天，门口还求志明，求志明来信，求志明来信，嚯，求亚一听，嚯，信都回来了，接过来一瞧，还是他写的信，因为他把地名给写在上头，又寄回来了。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马三立的单口相声《老热写信》，说的错别字闹的笑话啊，那可是多了去了。老师批改这个作文里头还有一个大胃王同学，这作文怎么写的？一天三顿不能少，一顿早饭，一顿午饭，还要吃一顿晚饭。老师给他写了评语了，食量惊人，建议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，为我班争光。好了，今日节目呀又该结束了，老何一家的趣事儿咱们就先听到这儿。天天为您送去好心情，韩健跟您相约快乐合家欢。我要代表编辑苗博，制作尹丽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最后听一首李春波演唱的《一封家书》，回见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吧？我现在广州挺好的，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，虽然我很少写信，其实我很想家。爸爸每天都上班吗？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，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，也该歇歇了。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，别舍不得穿上吧。以前儿子不太听话，现在懂事，他长大了。哥哥姐姐常回来吗？替我问候他们吧，有什么活就让他们干，自己孩子有什么可期待。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，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，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。好了，写到这儿吧。